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又嚟到一星期一晚嘅内在提升啊！ 系啊，乌嘉伦， 系好期待今晚我嘅内在可以喺边方面提升啊！ 系嘛，经过一个星期之后咧，我决定用呢一把声去同你开麦啦，我觉得会令到我自己嘅气质咧有所提升嘅，系咪啊，乌嘉伦？ 不过咧，即系有见过你个样嘅人咧，就 点啊？ 就应该觉得咧，呢一个系一个 小心啲讲嘢， 一个好明显嘅提升咯，系 系啦，边方面呢愤怒指数系嘛？ 各方面都系啦，各方面咁样砰砰声咁样升，我想话 硬咗拳头啊，硬啊！ 系啊，喂，你讲起硬呢样嘢啊，嚟到深夜时间咧，我哋真系放松个人先，即系咧啊，将我哋自己嘅所有嘅压力啊，平时咧嗰啲啊硬邦邦嘅感受咧，全部放开，因为咧，我觉得真系。喺呢一个咁急速嘅城市生活啊，偶然我哋真係好难去放松自己啊。点解一晚入面呢特登要系即係正视一下自己嘅内在呢，就係因为平时太忙冇乜时间。咁啊，我哋呢一嚟可以自己睇一睇自己嘅内在啦，近排我哋嘅内里开唔开心啊，放唔放松啊。咁啊，更加呢就係呢，我哋有冇空间可以作出一啲嘅提升呢。好似我哋今晚呢要讲嘅呢一个主题呢，即係今时今日呢，你话系唔系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又未必，但系有冇人承认自己冇呢？我諗又冇人咁讲嘅，即係可能呢大家都可能会諗究竟呢一样嘢我算有几多呢？咁讲緊嘅系咩呀？ 存在感。 嗱，我先问一下Winnie， 系 你觉得自己存在感强烈唔强烈呢？ 我自己觉得自己嘅存在感算系比较低喎。 比较低呀？ 系啊，我记得我有一个好经典嘅场面，就系我中学嘅时候呢，好多时有班同学呢就去咗石澳中秋节嘅时候宵夜食。咁然后当几年之后呢，大家嗰年啊，大家一起宵夜食，你都喺度嘛，系咪先？我记得你仲同我哋宵得好开心㗎嘛。但系我系冇出现过噶， 即系你唔系喺嗰个聚会入面嘅， 我冇出现过同你哋一齐宵夜食嘅，我年年中秋都系同屋企人过嘅，我心谂点解你会觉得一个人即系一个虚线啊？我觉得有冇睇漫画书咧？噔噔噔噔唔见咗，但系有个人系会觉得你系同你一齐出现过，又或者系有个人同你倾过偈，但嗰个唔系我。 佢哋系咪见到啲咩污糟嘢？ 即系中秋嘅，咁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有时候即系大家倾偈好开心啊，不如约埋边啲人一齐玩啊？咁但系例如数咗十个，OK 啦，十个一齐行啦。你好似漏咗边个啊？唔知道，我唔理咯。但其实嗰十一个就系我啦。 第十一个就系你。 虽然听落去好似好惨惨猪咁样，但系呢个都作为一个青春嘅经历啦。而且我又觉得呢样嘢其实都唔系一定系坏处，好似叮当都有个法宝咁，石头帽。你戴咗之后咧，你嘅存在感就只要好似一粒石仔咁样。咁当老细要问起谂起一个人嘅时候，永远谂唔到你。 喂，但系咁，你通常去嗰啲咁嘅 party 啊、聚会啊，一定会收翻钱噶嘛？收钱嘅时候又谂起你先。 如果谂唔起就好啦。 就系唯独试一收钱嘅时候，谂起边个先咧 ？Winnie 好似未俾。 第一个存在感太大啦，真系。 突然间存在感就即系提升咗唔少啊！ 咁你咧？ 我就同你有啲相反喎。 咦？ 我反而好多时候呢係俾人问返即係话记唔记得好多年之前呢去过咩聚会呀咩聚会呀咁样。而我真係存在喺个聚会入面嘅。 哇 个个都记得我做咗啲咩。 咪就係好似周星驰电影入面所讲咁就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 咁嗱就先讲我又未去到萤火虫级数。咁但係即係大家都会记得因为当时通常都系喺一啲嘅 party 聚会入面呢咁我永远都可能系有时候会出嚟 entertain 下啦即系娱乐下大家啦。 跳下火圈。 同埋好多时候我系负责呢即系例如话你知啦通常一班人啊食饭啊宵夜食啊做乜都好啦。有啲人呢就会系比较懒懒闲嘅。即系呢佢会即系喺度倾偈大家做自己嘢。咁呢但系可能我哋系时候要开动食嘢啦喎。又或者食完嘢我哋开始要做其他嘢啦喎。咁你冇一个人牵头去做嘅话呢咁大家就继续 hea 咗喺度嘅。 係啊。 咁我好多时候呢就有少少系即系觉得喂不如喐啦成晚咁样坐喺度只咁样 hea 晒啲时间去不如做下一样嘢啦系宵夜食就宵夜食系做其他嘢做其他嘢啦咁。咁好多时候我就即系会喺度即系好似啲人呢平时食饭嘅时候嗌干杯即系我有少少就系第一个攞起只杯嗌干杯嗰个人咁解嘅啫。 我就负责喺隔篱起哄嗰啲咯即系大家冇乜声嘅时候唉干杯咁就係负责做呢啲反应蛋角色虽然唔出众但係都有一定嘅作用性。 咁通常呢咁我即係就会做呢一啲角色。咁所以呢有时候嗰啲周围嘅朋友呢都可能会醒起啊边一年啊边一月啊我哋嗰咩聚会啊。佢哋即係 3D 记性啊甚至 4D 添嘅。即係记忆力好多个位呢係唔好讲话当时大家有咩人存在啊做啲咩啦。甚至乎可能即係我哋食过啲乜嘢啊啲人穿嘅系咩衫啊都会记得嘅。可以系咁。咁但係呢我就永远就好似同你头先係调返转嘅我明明係存在于嗰个聚会入面但係我对嗰个聚会係完全冇印象。 因为你出席过太多嘅聚会㗎嘛。 唔係因为我记性真係差抽唔关出席咗咩聚会事我记性真係超级差。咁但係呢即係我就即係自己觉得呢我自己嘅存在感呢就唔算好低嘅我自己觉得。咁但係我觉得今时今日反而其实呢嗰个存在感呢未必係单单淨係攞嚟讲系喺一啲嘅聚会入面，究竟你即系多唔多人见到你啊？记得你系有出现过，唔系单单呢样嘢。有多时候大家咧，即系对于存在感个肯定咧，而家我觉得今时今日反而多咗，渴求之余，甚至乎系要喺网上面获取啊。 系啦，就好似每一日，可能有啲朋友咧，嗱，可能听紧收音机嘅你都喺度碌紧你嘅 Facebook 啊，网上平台 Instagram 啊，讨论区啊嗰啲， 放咗张相啊，放咗。闪嘅，点解咁耐都冇人去 like 我啊？俾个心心我啊！ 系好似有一种强迫症咧，好希望每一张相摆上去咧，都会得到人哋嘅赞同或者揿个 like。咁所以咧，好似网上都有啲即系做个统计咧，点样可以获得最多嘅闪咧？排第一咧就系旅行。系啦，又或者咧系一啲宠物嗰啲开心啊，好萌啊，又或者咧系一啲放闪相。即系嗰啲睇完之后两个人一起锡啊，又或者咧，我终于拣得出咧，影住一张钻石戒指嗰啲， 嗰啲先至系高啊！即系好不经意，叫不经意放闪啊！即系咧嗱，你如果嚟举例啊，影钻石戒指嗰啲相先啦，即系通常咧，佢仲要唔系摆正只钻石戒指啊，喺张相嘅正中间嘅，可能佢表面上咧影系可能想影嗰碟牛扒， 或者我拎住杯咖啡， 系啦，或者系影个花樽啊，表面上影呢啲，但系咧喺我个张相嘅角落头咧，零零四四又会插到咧。嗰隻手指即无名指啊嗰隻戒指啊 喺度闪闪 跟住后面呢就引嚟一啲人嘅回响啦咁样。 俾心心俾心心。 咁但係呢我又真係话点解讲起话啊今时今日好似大家追求呢样嘢即係高咗好多呢因为我真係身边有唔少朋友呢放咗张相上去跟住冇人 like。嗱，有人 like, 跟住佢就会 delete post 系嘛？ 佢唔系 delete post 啊，佢个心咧系啰啰挛，同埋佢会走去问咧，我系咪冇朋友啊？跟住咧，我试过咧，你知唔知啊？试过咧，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系好唔 IG 啊，好唔 Facebook 噶嘛，即系我唔系， 你唔需要用呢啲嚟到刷你嘅存在感。 即系嗱，首先我自己本身唔系好放嘢上网先，第一。再加上系我真系好少上去 Facebook、IG 系碌人哋啲嘢嚟睇啊。咁当然其实咁样样咧系真系有时候会同你身边啲朋友脱节嘅，系唔出奇嘅。 系。 但系咧我真系试过咧，即系俾一啲朋友就问咧，佢话：喂，乌嘉伦啊，我哋仲系咪朋友啊？你点解唔 like 我啲相嘅？ 当你啲好令人冒汗喎、啊。 当你俾人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哦， 我而家想去 like 翻啊， 好 like， 将你一年嘅 post 即刻 like 晒。 所以你见到嗱，如果有时候咧，有啲朋友咧无啦啦一次过 like 翻你咧，过去可能唔知两三个星期嘅相嘅时候咧，你知道啦，哦，佢最近翻上网啦，你唔好怪佢，佢平时 唔好怪乌家伦， 系啦，平时少上网啫，但系其实你要包容同埋俾啲耐心佢嘅。 就算我唔 like 你，我哋都仲系朋友嚟噶。 系啊，唔好真系因为我唔 like 你，你觉得我哋嘅友谊受考验得唔得啊？ 哦，真系呢个究竟 like 同埋友谊之间系咪画咗个等号呢？哇，我哋下一节继续探讨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今日咧就讲开呢一个存在感啦，先唔讲点样提升自己嘅存在感啊，我先讲下，其实我觉得今时今日我身边普遍嘅朋友啊，根据我观察咧，其实就大部分咧。就其实唔会话好追求，即系所谓要好高嘅存在感。嗱，通常我哋定义存在感咧，如果你话要追求到好高、好高、好高存在感嘅话，其实佢某程度就系希望成为即系啊 KOL 啦， 系啊 KOL 啦，系啦，又或者一个吓、啊，即系宇宙入面嗰个太阳啊，咁 大家都要围住我转， 系啦，即系侧边嗰啲行星系围住佢转，佢要成为大家嘅中心。咁、但系咧，我觉得我身边普遍嘅朋友咧，都唔系要追求一个咁高嘅存在感，相反，其实佢哋只要咧就系唔好俾人无视就得噶啦，我觉得系咁，即系咧你唔好即系觉得我去咗嗰个聚会好似冇去过咁，又或者 你有去过咩？ 又或者咧，好似有 Winnie 咁样，你明明冇去过嘅话咧，就认定你有去，跟住你同佢讲话冇去咧，你有，我明明见到你嘅戴眼镜嗰个啊嘛， 同我倾偈倾得好开心啊嘛，咁究竟嗰个系边个咧？ 系啊，你同个 Auntie 你系咪认错人啊？其实。俾我哋两个失散多年嘅孖生姊妹，你唔知啊？其实 咦，咁就要翻去问下我妈咪啦。 你妈咪每次问起佢嘅时候，系咪避而不谈呢一个话题咧？ 我妈成日都话我喺街度执翻嚟嘅，咦？可能真系有另一个， 真系 翻翻嚟先。点解突然间问起我身世先？我哋讲存在感，因为其实网上都有句说话叫存在感咧，系刷出嚟嘅。呢一个系一个内地嘅词语啦，即系话透过一啲网上嘅一啲赞好啊呢啲方法，即系刷，即系可能系网上Facebook 咁碌下碌下咁样去碌出嚟，咁所以真係网上嗰个 like 有几多会令到你嘅存在感有几大，可能就係有一个咁嘅起源。 但我就唔 buy 嘅，坦白讲我真係唔 buy 嘅。不过可能因为我亦都本身唔係好 已经远离咗网上啦。 因为我真係从来觉得一个人嘅价值甚至乎佢嘅存在感冇理由係即係凭其他人嘅 like 或者 dislike 去走出嚟嘅，即系如果你本身系有嘅话咧，咁即系唔会因为人哋嘅 like 与 dislike 咧，就系、是、会令到你多咗或者少咗咯。咁反而其实我会谂嘅咧，就系好多时候即系大家因为太过依赖咧，而令到自己好多时候即系喺生活上面绑手绑脚添。 哦， 即系你嗱好多其实即系坊间啊，曾经嗰啲唔同大学啊做过啲研究都系噶啦，一个人太过看重啊，嗰一个嘅 like 嘅数目嘅话咧，反而你嘅生活系个人好 depressed 噶， 系啊， 好唔开心噶，好不安嘅系啦。咁所以我真系觉得嗱，如果你系凭呢一样嘢咧去即系去判断啊，或者去肯定啊，获得自己一个嘅存在感嘅肯定嘅话咧，我真系要三思一下。 同埋你真系以为网上嗰个人？是真系嗰个人真实嘅情况嚟咩？即系好似一对情侣咁样，好开心影相放闪哈咁样，但系其实可能佢哋中间系两个人各自喺度玩手机，然后个女朋友话：不如我哋影张相啊，跟住先至影十张，再揀一张睇落去大家比较好，然后再经过修图嘅 app 咁样修整过五分钟之后，再 chop 一个比较靓嘅形状，先至放上网。总之系经过好用心嘅经营嘅。 唔系你嗱，即系你唔好以为咧，有啲人咧平时可能 IG。一起身嘅时候咧，咪影张相啊，话自己啱啱起身嘅， 执咗半个钟嘅佢。 你知唔知系啦？我真系有一次咧，我就即系因为咁啱即系碌 IG 啦，咁我见到有个朋友啱啱瞓醒啊嘛，咁咪打俾佢咯。喂，醒咗啊，出嚟食饭啦。哇，等你好耐啦，我醒咗好耐喎，唔系，啱啱先见你 IG 放张相，话啱啱瞓醒嘅。嗰张相系啱啱放，但系问题是我影嗰张相影咗唔知几耐啊嘛。 真 係。即係嗱，又起身之後咧，又要整少少個樣咧，扮到好似啱啱瞓醒，但係又要上得鏡嘅。之後咧，再要咧開始嗱，佢同埋唔單止係搞自己嘅樣，佢因為嗰張相咧喺牀上面啊嘛，咁咧佢又要放一本咧有心思嘅書放喺張牀嘅牀，即係個牀單上面被上面嗰啲位， 即係專上春樹嘅書咁樣。 跟住後屘咧又要咧，即係有少少嗰個嘅鏡頭入面啊，影到嗰啲位個攞個角度啦， 個日光曬落嚟嗰個角度， 係啦，即係要成件事好配合嘅，即係先至可以符合翻咧 慵懶又自然又寫意嘅自己，係 啦，先至切合翻嗰個係一個星期六嘅早上，又唔使翻工，又有懶洋洋嘅感覺，又帶幾分寫意，咁我話真係辛苦曬啊！ 即 係 唔識佢嘅人會覺得羨慕，但係識佢嘅人真係會反咗十個白眼咯。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嗱，有啲人就有呢一方面嘅追求咯。咁嗱，但係呢一個可能就係佢認為啦，即係獲取一個所謂存在感嘅一個方法啦。咁我諗每個人有自己方法，但係我自己傾向就係主張，即係有時候即係一個人咧，因為呢個存在感，我成日都覺得好哲學性嘅問題嚟。一個人點樣為之存在呢？就其實總之其他人記得你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想喺存在喺大家嘅記憶入面嗰個你咧，係一個網上自己去建立出嚟嘅自己啊，定係真係因為我哋相處咗，我接觸過你，我真係認識你嘅人係咁，從而就係記得我哋有過嘅經歷咧。咁我就傾向後者咯。係 啊，同埋好似咧喺 Facebook 度咧，咪會設定自己嘅生日日期，然後即係你會選擇去顯示定係唔顯示啊嘛。好多時咧， 通常都會顯示㗎話。 你可以選擇唔顯示嘅，咁但係當 顯你會唔顯嘅咩？ 我會專登揀唔顯咯。因为我发现咧，当你显示咗之后，佢只会系因为会同你讲生日快乐，只系因为 Facebook 提醒你。 系啊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有100个咁，但系其实入面咧可能得10个系经常见面啊，即系其他嗰啲系十年都唔会见嗰啲小学同学啦。咁而当我发现咧，我选择咗我唔 like， 即系我唔选择显示我嘅生日日期之后咧。都会有小部分，即系例如身边熟嘅同事啊、朋友啊，可能会用一啲 PM 嘅方式啊、WhatsApp 其他方法会同你讲啊生日快乐啊。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唔会因为我少咗100个人同我讲生日快乐而觉得自卑或者唔开心啦、啊，真系。 但我又咁嗱、啊，即系生日我又觉得另外一样嘢嗱，即系我唔系因为嗰个 like 咧而觉得获取一啲咩嘅肯定，唔系嘅。但我觉得咧有时候嗱 ，Facebook 或者即系网上面嗰啲 platform 咧，好嘅地方就 系、 是，佢可以系一个大家開始建立翻話題嘅渠道，尤其是嗱，有啲好似你話啱嘅，即係好似我自己冇乜所謂啊，我顯示出嚟啦咁。咁雖然的而且確有好多平時你見都冇見過嘅人都走嚟同你講 Happy Birthday 嘅，咁我都好似唔係好識你，但你都同我講 Happy Birthday， 咁我都多謝你啦咁。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可能因為太耐冇見，咦忽然之間就因為你個生日嗰個嘅日期 pop 出嚟，佢、突然之間諗起，不如揾下你啦，即係嗱。其实可能好多年都冇乜点样联络㗎啦。 得闲飲茶。 但係就心血来潮就话不如搵下。咁、我觉得呢一啲我唔介意。我只不过系就系觉得唔好淨系话我淨系经营网上面嗰个自己。即系当你网上面嗰样嘢佢系一条桥帮你去搭咗出去同其他人联系嘅话呢，真系试下走出去。真系试下再一次接触呢一啲你身边嘅人，同佢食餐饭啊，同佢即系认真面对面交流倾下偈啊。我觉得嗰个系更加紧要啦， 同埋咧，我好信奉一个信念，就 系 唔通我连如来神掌又要摆上网话你知咩？ 喂，如果你识嘅话，我真系会摆上网啊！我几多人识呢一个，我觉得反而要摆、啊。你唔系唔 多我识，我通知你啊！WhatsApp 话你知。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即系内在嗰个存在感咧，即系我谂起啊一首歌，嗰首歌叫浮夸， 哦， 头两句即系有人问我，我就会讲， 但是无人来。 你 我仲谂起另一首歌 系咩咧？ 即系嗰首。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星星系啊，好会想起我。 其实冇， 唔系，但系因为你知唔知点解我谂起浮夸咧？即系嗱，某程度咧，一啲人好浮夸，有啲哗众取宠嘅举动咧、 某程度都是想增加自己的存在感。即尤其是我想回在互联网不算很普及的年代，有些人呢即可能真自己觉得存在感不强，于是乎就即想一些方法，怎样可以令到呢、自己可以增加在大家心目中的存在感呢。咁其中一啲呢真係啦，例如话明明我有嘢想讲嘅、但係就冇人嚟即係同我倾偈呀，冇人嚟关心我。 即係开一个 post 得自己 like 自己。 都话唔係啦，讲返喺互联网普及之前嘅年代。 再用 floppy 㗎嘛嗰阵。 咁嗱嗰阵你真係諗下点样啦，如果一个人我明明係好想即係有嘢同大家分享嘅。咁、但係冇人嚟问我喎。咁通常会点样啊，如果俾你会点样啊， 同自己讲。同朋友讲，或者系、哦、我知啦，以前咧记得咪有啲讨论区嘅，咪自己打嗰啲声架嗰啲日记咯，同、 哦、 自己讲， 即系都系自己抒发。嗱，但系咧，我想讲嗰个情况咧，就唔系自己同自己抒发， 系点样 咧？咁既然咧你唔能够，即系既然冇人嚟关心你，冇人嚟问你啊嘛，咁于是乎咪自己主动出击咯。嗱，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女朋友系点样样咧，就系、是、喺一个聚会入面。咁呢有一啲围佬好 friend 嗰啲啦，即係所谓存在感比较强嗰啲呢，咁、就大家喺度倾偈㗎嘛。 满场飞咁样。 咁或者可能佢哋自己围咗个小圈子喺度自己倾偈啦。咁、你就作为一个好冇存在感嘅人呢，就开始行过去啦。咁呢一开头就係企喺隔篱嗰度啦。咁大家倾偈嘅时候咁喺度笑，哈哈哈哈，跟住就跟住一齐笑啦。跟住佢就开始就无啦啦冇人问起佢。佢就自己讲自己嘅嘢俾人哋听啦。 我咧都有乜嘢乜嘢去过边度喎？ 系啦，跟住后屘咧，其他人咧即系当然会觉得有啲突兀啦吓，咁但系咧都照样都俾反应啦吓。咁、但系通常呢啲朋友咧吓，即系听佢讲咗两三句之后咧，大家就将个话题翻去自己身上啦。 啊，好惨啊！ 咁而呢一个人咧，佢继续咧嗱，你觉得其实佢好似有啲咧唔 系 好识趣嘅，即系咧人哋其实咧自己讲紧自己嘢，佢无啦啦打叉去讲自己嘢咧，好似好冇礼貌咁嘅。但系你又会见到佢好努力尝试去融入呢个圈子啊，咁呢啲我就称之为咧，其实佢系好想即系喺呢一个朋友圈入面去建立一即系一条桥啊，同大家建立翻个关系，好努力，但系佢用个方法咧，仿佛就好似唔太恰当嘅。 我记得咧，好似之前有做过一啲调查噶，以前啲动物求偶咧，就会惯用一啲好夸张嘅动作咧，即系例如孔雀会开屏咁样。因为咧都有研究话咧，啲交友 app 咧好多时都系会用一啲，如果你系用啲夸张动作，咁当然就唔系呢啲。好个样好奇怪啦，可能就係抹大手咁样耶拥抱呢个世界，又或者另一张相系近镜你翘埋双手嘅话呢，嗰、那个效果呢就係抹大双手识到朋友嘅机会率呢係会高啲嘅。 喔、哦、即係我觉得有时候呢，因为大家讲起即係所谓存在感强与弱呢，某程度都同成长背景有关啦、亦都同性格有关啦。即係有好多时候你读书年代都系㗎嘛，你可能有部分人个性格系比较怕丑一啲嘅。 内向 一啲嘅。咁你以往可能你觉得哎即係返学读书喺个课室入面你自己喂冇朋友自己坐埋一个角落头可能你都觉得 OK 嘅。但可能你大下你会觉得其实唔系喎，如果身边有一啲朋友喺即係有一啲朋友可以互相扶持啊，或者可能大家嘅关系亲密啲嘅话，生活可能会开心啲，你想系有个转变。咁但係到嗰个时候你会觉得好似少咗一啲嘅机会呢去俾你去提升呢样嘢。 係。 有啲咩方法呢真係。 就系、是。点样去打开个话匣子啦？因为其实网上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话可以提升存在感啦。但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都几虚无缥缈啦。佢话其中有一点外貌。 外貌点样呢？ 呢啲好先天㗎喎真係。 唔係佢係咪讲衣着啊，即係外在啊，外在 係啦，或者 着 衫令到你觉得啊会想多啲注目下呢一个人咁样。 係囉，即係因为我觉得其实男人一个人识着衫呢都可以系一个话题㗎嘛。 都系。起码即係例如一个 party 场合你唔好着到懒达达人字拖咁样。都几出类拔萃嘅，不过我谂系负面嗰个部分会比较多啲咯，真系。除咗呢一个外貌之外咧，其实佢都有一啲比较重要啲咧，就系幽默、口才等等。咁因为一啲自信啊或者幽默嘅话咧，都会觉得啊，同你倾偈好开心啊，同埋起码你会即系清楚知道对方系讲啲乜嘢，而自己可能会投入。咁所以我觉得打开话匣子，好似你头先嗰个案例咁样，即系。隔硬塞一个 话题或者塞自己讲嗰啲乜嘢出嚟，其实个感觉上即系突兀，反而点样去轻轻松松同人打开话匣子咧？呢个都系一个可以学习嘅方向。 但我觉得即系嗱，如果你系即系想从一啲幽默感啊或者讲笑话去同人打开话匣子咧，这个真系要好留意好小心，因为咧有好多时候咧，我身边都有啲朋友曾经犯过即系类近嘅错误，系啦，即系佢咧就谂住系好笑一个笑话。但是呢，即是这个笑话只是他觉得好笑呢，就可能很大件事。同埋他的笑话是什么呢？他的笑话是从挖苦别人，即是建立在别人痛苦身上，去想着制造出一个的笑的效果。 嗯， 当然啦，即是在他旁边那些朋友呢，即是听下去或者未必是一个很舒服的话题。 可能是除了被挖苦那个人之外都觉得好笑的，但是被挖苦那个人就会觉得我唔会再想同呢个人讲嘢， 可能系咁样样噶。喂，同埋即系有时候个感觉可能会真系刻薄咗少少嘅。咁所以呢个我反而觉得大家真系要留意下，即系一个所谓嘅笑话系唔系真系即系大家所想嘅咁好笑咧？即系有时候我反而就系会倾向好似 Winnie 头先提咧，就系一个舒服嘅话题、轻松嘅话题，即系未必话你要硬搞笑啊！你一硬搞笑，大家唔笑嘅话咧，个气氛就好怪啊！倒不如系讲一啲即系可能大家日常生活啊，即系接触到啊、见到啊，即系睇下咩戏啊嗰类嗰啲话题咧，嚟得仲轻松都唔出奇。 或者可能系倾下啊，你最近听开咩音乐啊？呢一啲容易切入嘅，系啦， 都唔错噶。 咁除咗呢啲之外，咁你平时例如你去一个比较陌生嘅环境啦，你自己就习惯成为大家嘅注目啦。咁你点样去同人打开话匣子？通常倾啲咩为主咧？真系 我啊，你讲紧 系啊， 我又唔系话成为大家嘅注目喎。不过我即系我会系倾向做打开话题嗰个真嘅。即系好多时候咧，嗱，睇下嗰个人你有几认识或者几唔认识啦。如果系认识嘅话，即系有好多寒暄嗰啲嘅说话可以省略嘅话咧，咁就直接。都是可以问一下近况咯，即系因为有啲你有印象，而家最近你系做紧啲乜嘢啊？ 点啊？去边度发财啊？咁样 系啊，即系可能其实有时候你都知佢系发紧财噶啦，就唔使问去边度发财啦，问佢发财发成点啊？有冇好大热啊？咁样直接就嚟呢一啲啦。咁反而有一啲咧，即系可能嚟话比较生面厚啲嘅，你以往未见过嘅咧， 系啦。如果你系嗰个啲匿埋喺角落头自己饮紧嘢，又闪闪烁烁，唔知喺度做乜嘢，有啲不安嘅小羔羊，你会点样去同佢打开话题？ 我首先我会揾下究竟我同佢有咩共通点，即系因为通常咧，你要有一个共通点，大家先至可以倾到嘢嘅。咁我习惯啦，即系我自己可能会问下佢，咦，你系同边个嚟噶？咁睇下同佢嚟嗰个你识唔识先？咁如果嗰个你识嘅话咧，咁嗰个人就可以成为大家嘅话题啦， 就大家可以一起讲呢个朋友嘅坏话啦。 即系由讲句坏话开始，当两个人嘅敌人咧系同一个嘅时候咧，你哋就系朋友啦。你 get 到个窍门啦， yes， 就系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往往都系啦，如果你唔系太熟嘅话，先揾下究竟大家有咩共通点。但系嗰个秘诀系在于咩咧？我成日都觉得同人哋去打开话题咧，其实首先系要听。之后先至系讲嘅，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可能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即系佢往往误解咗就系话，我要健谈啊嘛，咁我就好毫不介意地咧，将自己所有嘢就搬晒出嚟同对方讲，咁而对方系咪真系有兴趣想知咧？有时候反而可能因为你太过健谈咧而吓走人嘅，咁所以咧我就会即系倾向就我听咗先，究竟呢一个人佢系一个点样性格嘅人啊，从而再搵一个舒服嘅位置去同佢倾偈咯。 同埋另一点咧就系嗰个啲网上都有提到嘅，最重要咧就系。乐观，系啦，因为好多时识朋友或者可能倾，例如你讲紧你做边一行啊，例如初相识嘅朋友咁先算啦。咁通常一好容易去到一个地雷位咧，就系讲工作上嘅负能量。我俾老细压榨，做嘢好辛苦啊，但系人工鸡碎咁多啊，哇！呢啲嘢真系哇，可以令到嗰啲听嗰啲人可以好啦，我唔找你啦，继续慢慢玩啦咁样。 呢个我都真系因为接触过噶，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都讲咧，佢话我接触过个。啲咧就系、好似阿 Winnie 讲啊，即系佢又唔系悲观，但系佢粉细，即系尤其是一讲到工作上面嘅嘢咧，咁嗱，我嗰个朋友咧就即系都自问都好即系健谈噶啦，咁呢、這个即系新相识嘅，咁啊讲起佢做嘢嗰啲嘅苦况啊，咁就喺度又话呢样啊即系唔满意啊，又喺度吐嗰样嘅苦水啊咁，咁我呢个朋友就自问咧就系、是、咁就帮佢兜啊，即系话其实都唔系嘅，即系从另外角度去睇啊，即系都安抚安慰佢啦，但系无论你点样安抚安慰佢都好咧，佢仿佛就系一埲墙啊。将所有嘅力咧反弹翻转头系啦， 咁佢讲下讲下，佢都真系气馁。佢话我真系唔知点样同佢讲。 同埋就会开始讲，唉、哎，你份工啊好啦，人工高，工作又弹性，真系唔似我呢一份啦、啊。跟住可能你嘅心谂，唉、哎，唔通我做嘢辛苦，我同你讲咩？ 系啊，所以其实嗰个乐观嘅心态都系，因为尤其是即系大家啱啱即系见面倾偈嘅话啦，咁、你想对方同你倾偈开心嘅话咧，第一、第二次唔系话唔讲啊，第一、第二次呢一啲即系咁负面啊、咁唔开心嘅事，待翻先。 待翻先， 真系之后咧大家真系成为咗一啲莫逆之交啦，慢慢先至再攞出嚟同佢分享都唔迟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两难二选一，今日咧我哋有咩两难题要去拣呢？ 哇，不得了！呢、这个对于我嚟讲，我都比较难选择。 系、啊， 就系、是、如果神灯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 系、 啊、你要拣切咗自己一只手指， 哇， 定系同自己最憎嘅人拍拖十年？ 最憎嘅人啊， 咁你嗰十年嘅青春都冇啦、啊。 唔系，因为我首先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 即系觉得自己话，其实我都冇咩讨厌嘅人嘅咁啊。 唔系，即系我真系谂紧。我冇一个人争到系好难同佢喺埋一齐，真 系你是和平先生嚟 嘅、啊。不过唔系，等先，突然间谂下谂下，好似突然间谂下谂下，好似有， 即系你去到杀父仇人嗰啲啦。 唔系，因为嗱，所谓有啲人咧，其实你唔系好憎佢，即系嗱，因为嗰个唔系讨厌啊。但你知道咧，因为你同佢相处过，如果嗰啲人。你要同佢喺埋一齐，讲紧嘅系拍拖十年，相处十年嘅话咧，我觉得咧系唔好话十年啦，十小时都 吓咁严重啊！十小时 有啲人真系好 瞓觉瞓咗八个钟啦，系嘛？ 就问题啦，你同嗰啲人相处咧，你系冇可能瞓到觉啊！ 同埋你要同佢瞓埋喺同一张床度啊！ 喂，点解嗰个嗰、那个难度提升咗咁多嘅？ 喂，又相处十年，手指算啊嘛？ 又相处十年，变下又要即系喺张床嗰度，个空间都好似有一个嘅限制咁嘅喂。 拍拖十年、啊，拍拖呢啲所有嘅亲密动作都应该会喺度啦，系嘛？ 咁咧，我咧嘅拍拖咧好纯洁嘅， 我哋拍拖咧，冇同我讲远距离恋爱嘛？ 我哋系因为平时咧拍拖嘅情况之下都系以事业为重噶，做正经事行先噶，咁所以咧如非必要嘅话咧都系。好少见面嘅， 但系持续十年，即系除非你喺北美洲， 我斩手指啊！你讲到咁嘅样，根本就唔公平嘅呢一个嘅选择就系、 是。咁如果短啲啦，如果系斩自己一只手指，同埋同自己肚，唔系因为两种，即、就、系、是、一种生理上嘅一种痛楚，同埋心理上嗰种折磨啊嘛，有一种对比 ，you know。 喂，咁啊真系，其实讲真啦，你咁样讲嘅话咧，咁啊生理上嘅痛楚就一啲都唔痛啦。真系好坦白讲， 所以嗰啲生仔其实一啲都唔痛。 其实嗱，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吓呢、這个生理上嘅痛楚啦，如果你咁样比喻嘅话咧，都仲系唔系好贴切。因为呢个生理上嘅痛楚咧，我哋叫长痛不如短痛啊嘛。 嗯， 痛咗一夜之后咧，之后就冇手尾嘅。咁如果你相比之下嘅咧，一个长时间嘅折磨实在系太痛苦啦。所以咧，你讲紧即系相处十年嗰啲，唔好话十年啦，即系讲紧十个月咧，我都会选择斩手指。因为你最多痛可能个零月嘅啫 ，OK。不过之后你冇嗰只手指用咧，咁我睇下边只手指咯。 系咯， 即系啲手指嘅功用可能冇咁紧要嘅话，咁我斩嗰只得唔得先？ 例如你冇一只食指，你揿 lift， 你一定要用中指或者拇指。 咁但系你而家你唔系话一定要斩食指啊嘛，系嘛？咁嗱，但系嗱，如果你讲嗰种生理上嘅痛咧，唔系一个短痛嚟嘅，即系举例， 系啊， 有一啲嘅身体嘅痛楚咧。是不能够根治的。 同埋之后嗰个后遗症例如冇咗手指其实有好多生活上都好不便㗎嘛。 係啦，即係如果你讲緊嗰种嘅生理嘅痛楚嘅话呢，咁就真係难啦。因为你讲緊生理嘅痛楚同埋心里面嘅折磨。 係啦。 二选一嘅话哇。 是不是好两难？人生就是有咁多嘅难题。 点解我要咁痛苦啊？喺呢啲咁样瞓觉嘅时间都要咁痛苦，唔想做人啦。已经去到咁嘅境地，你点拣？ 我生命好可贵啊！ 等先嗱，我头先都 kind of 拣咗啦。即系如果真系相比嘅话咧，嗱，除非嗰个心灵嘅折磨咧 短啲， 你可以逃避嘅。通常男人都系咁嘅。我谂男人 咧，男人都总系中意逃避。 系哇，咁真系应该要逃避啊！ 不过人都好中意逃避， 咪咯，即系尤其是你讲心理上面嗰种嘅折磨，喂，大佬，即系几多人就系话工作咁先算啦、啊，你工作压力大，我自不然就一放工之后，我梗系唔想对住工作嗰啲嘢，我真系搵出去减压噶啦。咁唔通我仲要面对住佢咩？咁啊，如果我可以逃避嘅话咧，其实我就唔介意拣嗰个心灵上面嘅折磨嘅。但系似乎我听落去，因为你又话要喺张床上面大家要共处一室， 咁大家都要瞓觉噶嘛。 我选择 分房瞓， 我选择 同一间屋生活 行不行啊！ 唔好同我用 long 啲呢套借口。 我选择分房得唔得啊？同居咁样样， 同居但系同居十年、啊。 其实我真系好坦白讲啊，同居十年，但系你相对嘅时间唔一定系好长。唔系，但系我想嗱，即系如果调翻转我问你，我讲咗好多啦，调翻转问你，你自己应该心底入边有个选择噶嘛？话 谂都唔谂，一定斩手指。冇其他原因，真係。 係咯，即係其實真係一 我唔想我用我自己人生嘅青春係放喺一啲我討厭嘅人身上。雖然而家世界上係發生一啲令到你覺得好唔開心、好討厭嘅事，咁但係即係尤其是對住一啲自己討厭嘅人，係會連覺得唞氣都會有一種壓力，會覺得對方係搶緊你啲氧氣嚟吸 㗎。所以其實即係你講起呢一個兩難題，真係有趣嘅。 嗯。 一講到尾咧，其實即係嗰個身體上面嘅痛苦咧，一開始聽嘅時候好似好難去揀、嗯，但係當你真係細心一想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喂，相比起你自己內心嘅快樂嘅追求嘅話咧，嗰啲咁嘅皮肉之苦啊！ 又算得系乜嘢 不是什么的一回事。 或者另一个角度谂啦，谂下点样将十年嘅时间，将对方由讨厌嘅人变成可以一起生活嘅人，甚至系变成一个好朋友，咁样会唔会好啲啊？ 咁样系叫自欺欺人，唔系唔得嘅。嗱，如果你讲紧呢个唔系十年啊、嗯、你讲紧嘅呢个反而系余生啊。 哦， 咁你就可能破釜沉舟，你要啦， 系啦，即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咁， 系啦， 我同你混埋一齐， 系啦，冇办法啦，即系我唔想有个敌人喺度啊嘛，咁我与其对住你都系啊唔开心嘅，我谂办法令到自己中意你啦，咁先算咯，即系假设你呢个世界上面你好憎食榴莲嘅，但系同你讲呢个世界净系得榴莲食嘅啫，自此之后如果唔系我死噶啦，咁你食唔食啊？你都要谂办法中意呢件榴莲噶，系咪先？ 系， 咁我觉得如果系咁嘅话，你就会同自己讲话，我要令到自己中意佢，催眠自己都要咯。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两难题嚟嘅，即系又系正视自己嘅内心。 咁所以你用其他嘅时间就攞嚟打机啦，同个仔玩啦，玩下玩具啦，咁就令到自己好开心啦。 咁你呢？ 我继续提升我自己啦，下个星期继续谂其他话题同你分享一下啦。 而家谂唔到嘢讲，讲啲罕嘢。今日时间嚟呢度啦，拜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